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最后一节嗱，咁对于啲共产派分子咧，上海中央就作出五个观点、三个处置办法嘅呢一个咁嘅决定啊，就悉令各即系各省嘅党部咧就要去实行啊。咁但系对于苏俄又点咧？系嘛？嗱，对于苏俄咧，上海中央咧就本诸平等啊、善意嗰、那个联合嘅构想啊，我哋嘅联合系平等善意嘅。希望咧呢个苏俄咧能够改变对华政策。喺呢、这个民国十五年嘅一月，即系1926年嘅一月咧，上海中央就整咗一份叫做《致苏俄政府及民众书》，就托呢、这、一个即系加拉罕咧就代为转达，系嘛？咁喺呢一个上海中央俾呢个加拉罕啊嘅公函里边咧就话。即係有提到咧，即係對俄國嘅立場同埋一啲期望啊！佢話貴國國務民眾於列寧先生指導之下完成革命，以輔助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超視世界，並本平等互助之原則對弊國廣信修睦，自動的取消帝政時代所剝奪之權利，故本黨認貴國为国际间唯一之良友，心愿以至诚相结合，与帝国主义之列强奋斗。乃近年以来，经事实之证明，于贵国对于弊国所取之政策，以有效法英日之趋势，故弊国民众益之而虑。本党恐贵国已经取得弊国民众之同情，因之失罪，故联合革命之企图无由实现，特以诚恳之意思致书于贵国政府及国民，力反猎取弊国权利之政策，消弭弊国民众之疑虑，俾中俄两民族能进而为更深密之结合，想亦贵大事所赞同者也。呢封信嘅嗰个讲法其实好清楚噶啦，系咪？其实而家都唔联俄噶啦。嗱，容共就变咗分共啦。西山会议开完之后，有个上海中央分共啦。分共点样分法？头先讲咗啦，系咪？咁啊，联俄咧，联俄都唔联啦。而家个理由就好简单，喂，当初就系因为。你有个即系啊革命啊呢、这个苏联有啊苏即系呢个俄国革命嘅出现系嘛？咁列宁又提出即系辅助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系嘛？咁同我哋中国即系个立场又一致。咁而你亦都系当时国际关间中国唯一嘅良友系嘛？咁希望大家结合呢、这个结合系至诚嘅。咁啊，跟住一齊去同帝國主義咧鬥爭，咁啊！但近年來意思即係話，自從呢個聯俄容共之後咧，哇！首先睇到貴國咧已經開始效法嗰啲即係英國啊、日本啊呢啲咁嘅帝國主義嗰個趨勢，係嘛？咁於是我哋中國嘅民眾咧就開始覺得非常之疑慮，係嘛？而過去俄國得到中國民眾嘅同情，亦都因為咁咧就失去咗啦，係嘛？咁呢個所謂聯合革命嘅企圖咧，就冇辦法實現。咁於是而家就話俾你聽咧，係嘛？我哋係要反對呢一種 你嚟我哋中國獵取利益嘅呢種做法，係咪一定要消除，即係我哋中國民眾對你嘅疑慮，係嘛？咁先至可以同你咧，即係更加深密嘅結合，希望你能夠明白呢樣嘢咁樣。嗱，呢個就叫和平分離啊，係咪？嗱，你對呢個共產分子對蘇俄嘅態度係嘛？咁呢個上海中央就係根據西山會議之前即係定定嘅原則，就係、是、和平分離，係嘛？將呢個共產黨喺國民黨組織之外，你仍然視佢為友黨，亦都希望蘇聯即係蘇俄改變侵略中國政策，但係亦都冇意思同佢決裂，係嘛？但係調翻轉咧，共產黨人就視呢個西山會議派咧係有血海深仇，係敵人，所以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喺中國境內。國民黨右派又好，或者所有嗰啲唔同意共產黨或者蘇俄嘅個人或者團體，全部都俾佢打入去屬於西山會議派，係嘛？仲要扣一個帽子俾呢個西山會議派係咩咧？勾結軍閥嘅帝國主義走狗，嗱呢啲係共產黨啲常用術語嚟嘅，係咪？咁於是西山會議派咧，即係一方面就係因為分共啊，同埋重新處理對蘇俄嘅關係，就即係令到成個中國即係非常之出名啦，話犀利喎，即係國民黨一班咁嘅人，係咪？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對於共產黨嚟講，佢就覺得你十惡不赦啊，所謂神通廣大、罪惡滔天嘅集團。咁但係呢個集團咧，你睇翻嗰啲名單啊，即係。你數呢一扎西山會議派嗰啲人嘅人名，你想追再去 search 下，即係搜尋下佢哋嗰啲即係資料維基百科，你發現呢啲全部都係民國時代響當當嘅人物嚟嘅。西山會議派即係對於分共或者對蘇俄嘅態度好清楚講曬出嚟，係嘛？佢都冇當你係敵人，不過就一定要分共，係嘛？至於俄國有話俾佢聽，你唔好。喂，你話就話反對帝國主義，而家你變變下就唔係喎，你好似勾結帝國主義咁啊嘛？咁所以呢個咧係分共啊，又唔係抗俄，咁啊和平處理同呢、這個即和平分手咧，其實應該咁樣講係嘛，同呢個蘇俄係嘛，咁跟住落嚟個發展係點咧？係咪？即係去到呢一步咧，老實講，即係我哋跟住要講清黨，呢、這個就老實講為清黨即係埋下咗個伏線，係咪？但係真正要清黨去到人頭落地死人冧屋，係咪好殘酷嘅嗰種清黨咧？就要喺蔣介石嘅手中先至能夠完成，係咪？咁因為佢有戰功，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係咪？咁所以我哋會有一集咧專講蔣介石嘅。好啦，在民国十四年的12月2日，西山会议有第四次会议决议，就是那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几时举行。你广东的中央就还广东中央，上海中央啊，班西山会议派，他在举行西山会议的时候已经决定了要开这个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咁日期定咗落嚟咯，就係1926年3月29日。3月29日系咩日子咧？黄花岗72烈士殉难嘅日子，拣呢一日。咁个地点咧就定咗上海或者广州、北京三笪地方，拣一个。咁呢个上海中央建立咗之后咧，嗱、這、呢个就系。在上海中央建立之前嘅，即系民国14年12月2日西山会议第四次会议做一个议决，就系点，即系决定要喺几时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你西山会议派建立咗呢个上海中央，跟住亦都制定咗一啲政策出嚟，系嘛？跟住落嚟就系你要开全国代表大会，咁你先要令到呢个上海中央有个合法嘅地位啊嘛。是吧？你个议决 咁你唔靠呢個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嚟罪刑，咁你都係一個喂對抗廣州中央嘅一個叛亂團體嚟嘅喎，可以咁講係嘛？咁佢哋就定埋喺呢一個民國十五年嘅三月二十九日啊，就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即係國民黨嘅二大啊。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呢就叫做一大二大三大，國民黨呢就後來就變成一全二全三全，就用個全，即係全就是全國代表大會咁解，佢就用大十九大、十八大、十七大，中國國民黨就用十一全、十二全、十三全。咁喺呢個上海中央建立咗之後咧，咁就做咗一個新嘅決議啦，係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咧，就喺北京嘅總理陵前舉行，係嘛？最初嘅決議就係咁嘅，後來咧就再決定咧，就改喺上海，係嘛？咁啊，並且發表咗一個通告，那個通告就係、海內外各黨部代表於三月廿九日以前齊集上海出席大會。嗱，呢一個咧。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即是上海中央要決定召開的，由我去回上海來開這個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好啦，咁在開這個大會呢就出現一個問題了，你是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咁是什麼黨代表來參加呢？是不是一定有黨代表的嘛？咁這個黨代表產生的原則問題呢就非常之重要啦。嗱，喺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咧，即係喺西山會議之前咧，就已經喺廣東啊，即係呢個廣州嘅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公布咗呢一個選舉法喎，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嘅代表選舉法喎，點樣產生呢啲代表喎？咁廣州就晨早已經決定咗噶啦，係嘛？咁但係。即係呢個西山會議之後咧，啲共產分子已經俾人開除黨籍啦。咁廣州又搶先喺即係一月又要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啦，係嘛？咁又修改咗呢個全國代表大會嘅選舉法啦。咁嘅意思即係咩咧？喂，你除咗兩個中央之外，大家都要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兩個都要開，兩邊都要開。你係兩個中央，咁於是就出現兩個全國代表大會，即係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國民黨嘅二全大會有兩個，咁點收科呢？下一集再講。